同志请安静啊，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，主持人立新。 血浓于水，分外亲，砸断了骨头连着筋，两岸同胞手握紧，民族复兴同奋进。那么说星期六的事儿啊，那是虽然说过去两天了，但是历史必将永远铭记这一刻。再给大伙回顾一下举世瞩目的洗马会，罗列这个会见当中的一些要点。人民日报、新浪官方微博说，这个会面当中习近平如何评价两岸关系呢？习近平说了，我们今天坐在一起是为了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，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成果不要得而复失，让两岸同胞继续开创和平安宁的生活，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共享美好的未来。他还说了，就刚才我那句话，哎，这是习主席说的，两岸同胞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同胞兄弟，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家。那位说这个京戏里头有吗？哎，有，还真有。问题来了，习近平提出了哪四点建议，而马英九又提出了哪四点、哪五点主张呢？双方达成哪些共识了呢？咱们来看啊，首先，习近平对两岸关系四点意见，说什么呢？首先，坚持两岸共同政治基础，这个不能动摇；二一个，坚持巩固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；三一个，坚持为两岸同胞多谋福祉；四一个，坚持同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。那么这个京戏里头有吗？嗯，据说有。是啊， 为国家本军当，把私仇少了当，为社稷也应当， 那么马英九致辞当中提出的五点主张又是哪些内容呢？首先，巩固九二共识，维持和平现状；二一个，降低敌对状态，和平处理争端；三一个，扩大两岸交流，增进互利双赢；四一个，设置两岸热线，处理急要问题；五一个，两岸共同合作是致力振兴中华。共同点就俩人各自表态，共同点是什么呢？要我来说，首先上一句和平发展，下一句振兴中华。那么那位问了，这个京戏里头有吗？嘿，有啊。 红尘与三与心心 好啊，正是转变作风没有完，贪污腐败得法办。东北刚刚来共难，辽宁遭遇，哎呀妈呀，纵无眼，真事儿吗？可不是吗？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还有什么新华社之类都报道了，说是啊，供暖刚刚开始，辽宁哗呵，沈阳哎呀 PM2.5 1100，我的天哪，哎呀，说那个当地的呼吸科呀，医院的呼吸科都爆满了，哎呀不行，嗓子受不了，出门上班一扭脸，您猜怎么着？哎呀，找不着家了，好吗？而且啊，人民网还说这么一档子事儿，您听着可乐不可乐？说是沈阳遭遇6级严重雾霾污染，启动了1级预警。哦，当地有关部门马的快，赶紧的啊，启动1级预警。预警启动好几个小时之后了啊，耶，哎。这怎么回事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动静？建筑工地啊，继续那儿忙活呢，听了哐嘁的咔。哎，我说预警了，预警了吗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啊。而且是环保局那个官网瘫痪2小时，再一问，连环保局工作人员都对这个启动1级预警。哎呀妈呀，不知道啊，啥时候预警啊？哎呀，好吗？这个很多市民也表示不知道，这什么时候叫应急响应吗？那玩意儿咋响应去？好吗？不是咱矫情啊，你这是执政为民的作风吗？所以说一定得严肃纪律吗？该问责必须得问责，不是说这码事啊，咱们单说瞭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北京纪检监察网北京的事儿，日前发布了情况通报，说是今年头10个月北京查处了局级干部18人，是吧？还有那个小官贪腐的342人，呵，真是不老少啊。还有局级的呢，有还有局长呢啊。你看看新华社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说的吗？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的原局长，这个人叫宋建国，涉嫌受贿一案，6号的时候在第1中级人民法院是一审宣判，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宋建国是无期徒刑。新华网就此说了这么一段话，说这位因为审批车牌等权力是大发横财的交管局长，最终倒在了车牌上头，是吧？据说是京 A， 嗯，呵，在他的权力背后，他的司机儿子利用他的所谓的影响力是大肆受贿，京 A 车牌还有酒精测试仪、执法记录仪等交警的设备，这个采购纷纷成了他们爷儿俩的敛财工具呀。怎么个敛法呢？说这姓宋的有一朋友是中国油画协会的副主席啊，有一回问这姓宋的，哎，我说这京 A 车牌了不得，呵，据说有面啊，有面怎么能改了一块呢？啊，这姓宋的说，我来吧。在他的帮助之下，这位副主席顺利办理成功车牌，这油画协会这副主席。那么他给予这个姓宋的什么回报呢？到姓宋的认识的孙某某经营的画廊购买字画。哎，不是，这什么套头啊？什么套头？他有套头吗？于是啊，局长帮着审批车牌，被审批的商人纷纷到局长介绍的画廊买画去啊，哈，甚至于有那个大买卖人郭啊，姓郭的啊，郭老板那成了这画廊的大买主、大主顾了。画廊买画去啊，这家伙文玩字画。那位问了，哎，我啥买的都是什么画啊？哎呦，了不得啊，了不得，宋朝的。 有人就说了， 说什么？ 哎呀，据说这个宋版书可值钱呐。 嗯， 他接过来了。 他怎么样？ 是啊， 嗯， 哎呦，一篇就能卖2块现洋，那我家里有一套宋版书呢，那得卖多少钱呢？人就问了， 您家这套宋版书几本啊？ 是啊， 几本啊？那这么厚两摞， 我、 一篇两块，这么厚两摞，您那是真正宋版书吗？没错，是宋版书。什么书啊？就是《康熙字典》 啊。不严肃法纪行不行啊？这儿还项羽后人呢，像啊哈哈，新华社《中国往事》，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啊，呵，民间啊，哈哈，民间，哎呦，呵家伙，出了所谓高人了，加了引号的是吧？项羽的后人组织了一个影子兵团，哟，这干嘛呀？这是要反呐？啊，对，反正干坏事呗，让警方给端了。广州警方最近摧毁了一个犯罪团伙，是吧？影子兵团，警察逮住之后还问呢，你们这都兵团了，得有司令吧？有司令啊，是一个姓项的啊，这个老项，老项说了，我是项羽后人，楚霸王，是吧？力拔山兮气盖世啊，这就是我们家老祖，通过 QQ 群拉拢社会闲散人员，赶紧的来吧！哎呦，跟着霸王折腾啊！哈哈，霸王了不得，绑架富人筹款，伺机制造爆炸，哈！逮住了吗？逮住了！项羽的后人，哎呀呵，还造反啊？那完了！什么叫完了？那京戏里他就有这段吗？早就说了吗？我只也。军一在莽当拔剑斩射天下样，那说这是项羽吗？项羽他对过那位， 项羽不尊，魏王若反将我军，边汉王今日你叫我点亮枪，但愿得天兵精从，重振汉家邦，一同回故乡。 您看了没有？项羽没亮了吧？逮住了吧？哈哈！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，画了画外之血浓于水，分外亲，砸断了骨头，连着金板。我是立新。短信或者方式是10628821828，新浪微博 RBC 画了画外立新，外加那微信的公众号花里花外，咱们不扯闲班，来看看今日头条。首先是人民网登的是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，坚持两岸共同政治基础，这个不能动摇。新华网说习近平将出席 G20 峰会和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。其他的新闻看点，新浪说是咱们啊出租车改革征求意见这个结束了，专车管理仍是焦点。还有一个追问什么呢？说是广西柳州那市长溺亡五天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是依旧成谜。今儿个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给各位说一说。首先是北京青年报说，全国政协常委会啊已然决定了什么事儿呢？孙中山，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，要隆重纪念，必须的。还有一档的事儿，北京啊首次颁发不动产登记证书，是吧？新京报还是进一步详细给介绍了，说打今儿起16个区县全面提供不动产登记服务，残疾人等群体可以预约上门。你看有了更贴心的服务了。京华时报，上交所这儿来新规矩，说这个重组停牌不得超过5个月，管得更严了。北京晨报说，这个要是以后啊去这个我老家啊哪儿啊天津卫，或者是我老家河北省啊到津冀这俩地方养老的北京老年人，这个补贴您猜怎么着？可以跟着走。嘿嘿，好啊。哎哪儿去您？上哪儿去 啊？ 这边是读报。 嗨。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，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，干嘛呢？ 听听啊。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， 去去去，你别去，给我听听。哎，这个叫什么来着？ 草布大人，这是听听 FM 呀。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，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。 老婆，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，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。 那我说说你听听， 您说， 在想当初， 来看看今天大报的内容。这首先呢是《人民日报》，就说这个价格改革有个最后一公里，您听说过吗？都到最后差一公里，赶紧冲刺吧！哎呦，这么这个艰巨的任务哪那么简单呢？就说这个"十三五"规划建议强调，说是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干预，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。怎么来理解这个话呢？记者调查发现，目前来说，97%以上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已由市场说了算。那么，建立市场价格体系的关键性战役，所谓最后一公里，即将全面展开。但是这个事儿呢，也不那么容易。为什么呢？跟其他领域改革是一样一样的，这个价格改革也一样。哪样啊？好改的都改了，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。哎，所以说呢，这个还得再给力啊。哪些硬骨头啊？咱帮着啃啃呗。哈哈，对，说一说。专家给分析了，比方说电力、天然气、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价格，这个改革尚未完全到位。医疗服务等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价格改革仍然处在攻坚期，看见了吧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是吧？人家人民日报说了，需要补齐农村短板，三农问题，这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点和难点，抓住这个重点和难点，补齐农村这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，必须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，是吧？有效的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，具体来说，推动老少边穷地区加快发展，还有一个让农民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，兜里得有钱，是吧？新华每日电讯，嚯！给大伙儿提醒啊，出去玩去可以，是吧？到日本也可以啊，也还行，是吧？是一个选择。但是呢，甭管去哪儿，咱们都得理性消费，提前得做好功课，对人家国家的一些情况呢，得更多的了解，是吧？有些个呢，他这个导游啊、旅行社呀、再加上当地的买卖人啊，相互之间勾搭连环，有可能把咱搁里头。比方说去日本，新华每日电讯啊连发三篇文章，就是报道啊，这个采访一些个赴日的游客，说怎么意思啊？什么叫怎么意思？干嘛呀？一堆一堆的，一筐一筐的，一车一车的，打人家国家往咱们这儿运这马桶盖啊，就真缺这个吗？这么废吗？哈哈，对呀，可说呢，怎么回事呢？说这里面赴日消费陷阱挺老多的，是吧？也确实存在忽悠中国游客的现象。比方说，说是这个有一帮中国游客报了团之后，够奔日本的福冈，早上起来吃完饭，坐大巴去景点，路上啊。导游上来就说了各位好啊，早上好，那个早晨都吃饭了啊，早餐不错吧啊，不错不错，好了，下面呢我给各位讲讲我的宿便。你有毛病，不是，您听我说完我就说啊，哎呦，酵素这东西，哎呀，了不得，太好了，哎呀，我媳妇儿啊多年就这个肠胃不好，愣吃酵素给吃好了，就是说，哎，这酵素多么的神奇。酵素到底是什么？我也没整明白啊！这到底什么叫酵素呢？有的那个去日本的边上还说：“哎，你给我带点来，你给我带几口的，听见没有？带几口的，您打当玉米吃啊？”啊，哈哈，对，什么叫酵素？其实呢，翻译成汉文就是酶， 酶知道了吧？蛋白质。你要说它对人体一点功效都没有，这个也不是事实。但是呢，一旦夸大其词，呵，这玩意儿包治百病，那就邪乎了。还有啊，说是到这个日本扫货，什么叫扫货？就是买东西去啊，买的够满豪平，哈哈，好嘛啊，半个日本商场都让咱们搬回来了，哈哈，对。但是就是说啊，这里头它一样有套头，有学问。说日本这个免税店特别多，其实免税店啊，在日本分成三种，一种是机场免税店，还一种是商场免税店。那么三一种呢，就是导游大巴拉着咱们去那种日本人都不去的免税店啊。反正这三种免税店要针对中国游客而言，它的这个价格都相对的有点高哦。所以说呀，啊，多注意呗，是不是您说啊？这个反正它是个教育的问题，嗯啊，就是说呀，它教育它有文化呀，你看有文化它就不至于上当受骗嘛，是吧？光明日报嘛讲了这个小学教育改革，说是山东啊，山东我看看聊城那个地方有个附小，说人家校长啊大胆创新，小学低年级啊取消数学课，哎，别介呀。取消数学课，那孩子们，你听我说，说是取消是指那种上课教的那种数学课，他不是说这个年龄的小学的孩子他就不接触数学，那两码事儿。人家有数学游戏，游戏当中，哎，玩着玩着就把这个知识灌输了啊，传递了，你看了没有？是吧？春风化雨嘛，今天一句话新闻啊，首先是北京青年报。说今儿早晨最低气温也就会首次破零啊，但是这个星期呢天儿不错，好天儿啊，挺好挺好，是吧？快供暖了，嗯啊，我就没别的意思啊，就供暖，反正咱们这天儿也得好啊，是吧？北京青年报说了啊，北京的京籍的高考生今儿起网上报名，别忘了啊。另外这个新京报说，安徽会馆明年全面修缮啊，保护文物嘛，今日人物谁呢？说是西安。西安有一个啊，索贿5000万，嚯，多的干部，多的干部，就一社区里的干部，这人姓于，社区于主任，西安雁塔区的，已经逮起来了，啊，自己逮起来之后还振振有词，哎呀，收点好处费那是应该的，受益开发商，说是我们班子成员都得答应这个事儿，光给我钱不行，啊，每位班子成员你都得给钱。哎，于是乎就形成了一个腐败同盟。嚯，您说这个事情他能不严办吗？ 哎，我说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不报啊？ 必须有啊！ 陪你说说话，陪你聊聊天，陪你唠唠嗑，听好啊，可遭笑了。 一说招笑。是吧？你看来了一逗乐的哈，手机尾号21210，哟，看见我照片了，怎么是一老头啊？你看看，这就咱们说啊，这听众里面就属您会聊天啊，哈哈哈哈，对，4903振兴中华，两岸协力必须的，是吧？9418，哟，夸我啊，说我比齐老板唱的好。啊、哦，那是啊，您说的是齐如山啊，对，齐老板嘛，周信芳，对呀、啊，周老板啊，是吧？说是我听了之后，我还是喜欢听后者。哦，您就爱听齐如山，哎，行行行，哪天我给您淘换齐如山的段子去啊啊，哈哈，对，呵呵，我说齐如山，可能许9418都不知道我说的是谁吧啊。茉莉来了啊，又说出国旅游可得注意安全啊，谨防上当受骗，春彩也这个意思，去国外呀、啊、这个旅游又玩命购物，这玩意儿他都累呀、啊、可说呢，玉儿冷静消费呀、啊、太有必要了。二马也来了，哎呦，真是哈，这个说聊的差不多了啊，说是啊，以前我们那大妹妹该来了，哈哈，大妹妹该做买卖了哈。龙哥，哎，这个洗马会，哎呀，这个意义太大了啊，这个真是啊，我们很期待，是吧？两岸这个关系啊进一步的向好，那必须的，是不是啊？ 这谁呀、啊？这个顺其自然啊，这个有这有些人都不知道怎么想的，买马桶盖儿，呵好嘛。司马光砸缸啊，司马光砸缸，你看看砸缸了吧？你看是，哈哈，天气凉了啊，大伙儿都注意身体，那必须的啊。樵夫，哎，呦，唱的太好听了啊，多放点啊。齐老，齐老啊，齐老，对，周先生，周先生，人齐派周先生啊，听没有啊？跟我一块儿读，一拜齐，开始，哈哈，对，绵绵啊，还有这个尹无朋，呵，我只要一唱戏，我们大侄呢就得捧场啊。新书的老家遍天下啊，哈哈，对，这次说的是我老家是吗？绵绵啊，也来了啊，闲庭信步啊，报道是吧？小铃铛。啊，说这个方言啊，哈哈，对，这些就是方言，就是学着玩呗，一两句而已啊。这个夭夭之桃是吧？说是这个项羽的后人，这不是蒙咱们吗？嗨，他就是一坏人，什么项羽后人呢？是不是啊？楚霸王也不他那样啊啊！阳光师傅，咦、哎，还有啊，阿尔汗布拉宫的回忆，哎呀，真是哈、啊，这个必须得啊，这个啊，严厉的反腐败，那必须的啊，老王。是吧？这怎么回事？这是这个啊，采购这个啊，可说呢，是吧？所以说嘛，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嘛，永恒的承诺。哎呀，天凉了，多穿点儿。雨中的太阳要请我吃饭。哎呀，算了吧，是吧？我减肥呢，啊，人都把我看成老头了啊。哈哈哈哈，对呀、啊，京少、北京歌少都来了啊，是吧？很多朋友啊，抓紧时间继续啊。讲点蛮事儿的，呼、哦、哎呦可了不得了，说是昨儿下午两点来钟，朝阳区宜家四元桥，就宜家您知道吧，卖家具那地方店外头，我家伙十多个人哇、哦、躺了一地，干嘛呀这是 cosplay 啊？不是，吵起来了，吵起来就别躺下，躺撕巴上了，后来警察来了，周围围观的群众一了解才知道，感情这是一家人家，都认识，彼此是亲戚，之前站那聊也不说什么呢，说着说着急眼了，先是开始就对着互相就吵吵，然后就撕巴上了，这一撕巴有人哐当，也不知道是推的嗓子还是打的还是自个儿也不怎么想的，就躺地下了啊，结果那不行了，带派出所去呗，什么事得好说好商量啊，您说呢？